但是只有他坚持说把那个哈利法塔建出来了，对，所以他开发商的实力非常雄厚，而且因为他自己相当于有政府背景，他在迪拜当地是有一个调控房价的一个作用，对，而且不是说像小的开发商，可能就建一两栋特别好看的楼来吸引投资客户，他本身还肩负了就整个建设迪拜的一个重任，就不管是基础建设，还是说像吸引游客过来的那些世界最高塔，或者是最大的旅游购物中心，对，都是由他们来建造的。 其实在上一期节目中你也提到说这个工程款还是有政府在中间来进行一个担保，所以这方面的话买房的人也更加放心。那么相对于这个小开发商，像伊马尔这样的大的开发商哈，他也有其他的一些进一步的优势吗？ 其实有的，因为他本身土地不需要钱的话，而且他又肩负了说建设整个迪拜的一个责任，他建的房子大多都是说建整个一个社区，然后这个社区里边有完善的配套的商业住宅各方面，他建整个一个社区，然后像小的开发商的话，他们可能拿一小块地，然后自己建几栋楼，然后像我们之前去当地迪拜的去迪拜当地的时候，也有说去接触了别的华人中介，因为我们考察的话肯定也不能光听开发商说，然后像他们中介就说，其实他们自己去销售一码的房子的话，自己心里面是非常踏实的，对，晚上都能睡得安心，他说因为像可能买卖别的小开发商的房子，客户住进去之后可能 回来找他， 对，可能旁边别的开发商的楼就大晚上一直在建、就这也没法说投诉什么的，因为是别的开发商的，那像伊玛的话，它整个一个社区建设，就您住在里边，那你旁边的楼还是这个公司的，他就并不会说去打扰已经入住的客户，他就该停工，并不会为了赶进度然后去半夜施工，对，这些都是很小的细节方面， 就是说它的整个配套以及它对于用户的这种体验， 对， 会是关照的比较周到哈，因为毕竟是一个大开发商。 生活不止眼前的繁忙琐事，还有远方的梦想和家园。海外有个家，为梦想创造可能。 那么除了刚才您提到的说他的政府背景之外呢，您还说他要保证这个房子的质量要好啊，这个价格又不能太高，所以说他还是有这种社会责任感是吧？ 对，因为他的社会责任感的话，对于外国的投资客反而是一个更安心的理由，因为他不能说像小的开发商一样建几栋楼拿到这个收益就好，他本身的话因为他担负更多的责任，就他不管是从房屋质量，还是说社区的规划，还是说这个项目的安全性的话，他都是会权衡一下的，对，而且他就社区都非常好，像每一个公寓楼他都有24小时配套的安保跟前台，都有完全的物业服务，就健身房、游泳池都配套。 那在上一期节目中你也提到说咱们这个我爱我家跟这个伊玛尔是有一个战略的合作，这方面的配合是怎样的呢？ 这方面的话是因为我爱我家去年也上市了，然后伊玛尔的话在当地也是一个上市公司，对，这相当于是一个强强联合，那像中国的话，我爱我家在中国的其实占有份额还是比较大的，对，然后而且因为我爱我家本身的实力在于迪拜，本身我们做迪拜市场已经好几年了，对，然后对于伊玛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值得信任的伙伴，然后所以像伊玛的话给了我们这边很多的宽松的政策或者是优惠，就比上可能别的小代理公司会更好，因为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拿到他们的订房系统，就不会说像买卖别的国家的房子的时候还需要说我这边有客户需要买哪套房，你那边帮我订一下，然后我们这边特别方便的就是客户看中了，那我们这边就直接能帮他锁房订房，对，是跟迪拜当地完全统一的。 那如果是咱们中国的投资者想选择这个伊玛尔的项目，您觉得会有哪些项目比较值得推荐呢？ 值得推荐的话，第一个就是上期说到的那个云溪港区域，因为是未来的一个升级版的一个市中心，